么沉重，轻轻旋转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你仿佛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甜蜜的附和是他最大依托。带着笑容 非常轻松的调调，感觉好像是周末要来了。是啊，星期三都到了，星期六还远吗？肯定不远了。而且夏天呢，在周末时光里，大家可能都愿意去到凉快的地方去避暑。今天呢，也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了，这是我常常和你分享的一些提醒啊，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啊，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就告诉我们七月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你是在听我们亲手给了别人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要远，勇气怎么出现？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分享同一个世界，守候错过痛苦漫长情节。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 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要远，拥挤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 好，天使在等我们亲手给他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对，这是一首很乐观的歌曲，来自 S.H.E 演唱的《爱上你》。这个你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情，还是一种习惯，其实你的生活都在发生着微妙的改变。刚才我说今天星期三了，那离周末还远了吗？生活里是需要一点盼头的。弹着黑白琴键的小宁儿，他应该是很懂的。他说：“对啊，过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节目了，来打个卡吧。好的，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在这里。下面这首歌呢叫做远走高飞，很霸气哈，非常勇敢的一个决定，不打算在原地纠缠了，远走高飞。这样的洒脱，这样的快意人生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因为大部分人总是会拖泥带水，总是会在一件事情上瞻前顾后，有太多的顾虑，终于两个人在一种纠缠当中放了手，于是各自都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下面这首歌呢，在送出祝福之前，其实我也纠结了很久，因为不知道你要祝福的前男友他现在的生活如何，也不希望这份祝福 虽然是美好的祝福打扰到他现在的生活，但是你说他从2012年就开始听这档节目，是本节目的超级粉丝，你们认识十年，相恋八年，晃眼间分手也有一年多了，但是他还经常会出现在王蒙2012这位听友的梦里。闹闹朋友，闹闹听友，不知道此刻你是否在听着爱的更久点，这是你的前女友，当然我不知道是前女友还是前前女友，她为你送上的一次就好。对，有些时候就是很现实，分开了一年中你也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有没有再去爱，但你对她的爱都埋藏在这首歌里。祝她明天生日快乐。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一次就好》。 今天晚上呢是代表一位女听友送给她喜欢的曾经喜欢过现在也经常在梦里的前男友的一首歌，当然我特别希望能像歌里面所唱的，吵吵闹闹之后轻易就会原谅彼此。也有一句话说，如果想检验一段感情是否是真爱，大概分开之后还能再回来的才真的是真爱。就是如果他此刻和你有同样的想法，如果因为这一份祝福你们又开始在一起了，那请相信这真的是彼此的珍惜，应该也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但愿如此。哎呀，上半时段的最后一份祝福呢，同样是一个很伤感的男听友，我是一只萌萌的可达鸭想听到的。他说我跟女朋友分手了，能听到一首歌吗？这个看来真是明天就要水逆了吗？各种的突发事件，不如意的事情，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也要慢慢的适应，送你这首歌。 天与地没有你踪迹，想你的感觉却近在咫尺，独自走在陌生国度时始终不能自控，想起了你。 这地方风景太美丽，不可以分享有什么意义，独来独去只想找到自己，而真实的自己就是不能失去你。 我一个人走 天涯海角里继续走， 你会否明白我感受， 不是要自由， 只要握你的手， 相信相爱多年后你为我守候，你没有停留， 何谓长相厮守， 你好吗， 一路上没有你在左右，面对现实一无所有， 可惜当天放开你的手再不能回头。 曾经并肩前行，如今既然方向不同，就要各自走向未来的路。 转眼就是一生。 对呀、啊，一个转眼，一个转身，都会改变我们的这个故事的结局。但事已至此呢，请安静下来，好好的回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如果感情还有它的起死回生，那也是自然而然，绝非两个人的刻意或一个人的强弩。好啦，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下半时段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请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一会儿见吧。 我的一生，那次回眸预示了我的一世，

音乐会的演奏者除了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小选手，还邀请了于川、高冠霖、李悦、高思超、郑宇等多位知名音乐家倾情助阵。夜深沉、长相思、赛马等多首经典传承的民乐曲目接连上演，精彩不断。再来看7月24号，时代人物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陈坤篇正式上线。这部同时记录易烊千玺、赵雷、蔡国强、王大仁、杨紫琼等纪录片用了一年的时间，长时间零距离跟拍了演员陈坤，展现了他在各个维度中的真实状态。从日复一日的片场到镁光灯簇拥的发布会，从必须完美的杂志封面到步履不停的大山行走，都是他的自在人生。在纪录片中第一次曝光了陈坤在拍摄电视剧《天盛长歌》真实的状态。在拍摄的196天里，陈坤自述道，每天8点半出门化妆、研读剧本、排练、拍摄，更自嘲年纪大了，记词儿没有那么快。最后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剧作家保罗·金德尔在今年2月向法院起诉，控告电影《水形物语》抄袭他父亲的电视电影《倾听你的低语》。他表示两部作品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近日这桩持续了半年的诉讼终于尘埃落定，法官驳回了保罗·金德尔的诉讼，认为两部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抄袭。《水形物语》在今年的奥斯卡上大放异彩，最终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重要奖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带给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继续今天晚上的所有的情感要求的点播，大概是月底了，大概是明天开始啊，宇宙中的水星要逆行了，所以有一些挥不去的小小的忧伤又来到了我们生活中。下面这首歌是来自王青朋友点播的《来日方长》，他说我失恋了。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 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其中那一句，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对啊，异地恋所考验的真的要太多太多。不是有句话说，经历了异地恋一定会天长地久。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Mr. 钟默默大朋友要送给一个女孩的。他说，车停了，可是我不舍得离开座位。今天是我们认识的第386天，无时无刻的关爱他，希望他每天都快乐，但是烦人的事情总是围绕在他身边。就像电影台词那样，你开心我陪你笑，你不开心我哄你笑。把这首杰伦的情控送给我爱的段，姓段的女孩。人生的苦难苦恼都不少，但是有你这个甜，也许都会冲淡了。好了，今天晚上的爱的